新同辈所谓电台 Capital 95.8社区频道，现在是林良东报的新闻。我国经济去年扩张7.5%，扭转最年的跌势。某工部公布的二高效各项是，我国经济正一开年比增长5.9%，比前一开初略放慢。开对开增长已加快到5.6%。另外，本地主屋装修价格和私人住宅的价格连续七个季度上涨，使到去年创历史的涨幅分别达到12.5%和10.6%。本地新增419起二开到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597起由境外输入，再创新高。另外，昨日无死亡的病例。根据卫生部门长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718起社区病例，其余四起来自客家沙社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初略升到0.9%，但是已经改过月改过值。另外，卫生部也确认有755个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症毒株，其中36起是本土病例。这批疫情起又境外输入，我国的累计病例已经突破28万起，其中819人病逝，加护病房的使用率下跌到11.9%。克拉贝头度跨年末出现上百人群组多少，政府跨部门抗目工作小组指出，这是公然违反社交换创隔离措施。执法单位已经展开调查。旧车水今年花卖高配，大兴冲出年货市场，不过有跳过30个店租摊位甲独立路基摊位，为暂时减卖或是改卖年货，以吸引人潮回流。旧车水向两会表示，为部署下外帮人力协助控制人潮。农历新年将至，不少的紫茶店陆续收购团圆饭二店的宋门。受访问的业者指出，受到五人等一行业的影响，今年的定位猛烈，但是外卖的需求保持强劲。门地至几日持续迎来凉爽甲雨水嘅天气，半露天嘅食食中心嘅小贩生意受挫，有摊贩表示业绩下谷一半。政府将着手推动调整消费税嘅消息公布之后，本地加股价电器商推动消费者需求近期的上升，直接商家拍算通过促销来吸引客户，尤其商家的国内吹起山平气价。欧洲路王当面发生交通的事故，一顶玛莎拉蒂跑车疑似撞上假人，到底三个人受伤一名。事发后，吉兰之路路口交通阻塞，两条车道出现车辆。以色列宣布将为60岁以上的高风险群甲维护难忘，致敬对儿子的光白目标对儿子，这使到以色列成为长久对计施拍对儿子对儿子的国家。新闻报告完了。